你好，我是李月。对于很多的开源软件来说啊，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真正的用于生产，那你仅仅知道它是如何使用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掌握它的很多实现原理和很多细节，这样呢，才能找到最佳的使用姿势。当你的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基于它的实现原理，再根据一些现象来排查问题原因。掌握这些开源软件的最佳使用方式，就是去学习它的源代码。很多同学跟我说啊，我也想去看一些开源软件的代码，并且呢也尝试去看过，但是啊，把这个代码当下来一看，上千个源代码的文件，几十万行代码，完全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啊。这节课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学习这个开源软件的代码到底该怎么入手。有一点啊，我提前说明一下，对于这节课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名词啊，我会直接使用英文，这样呢是为了方便你直接去对应到那些开源软件英文官网上的标题。那文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啊，我也在文稿中附了链接，感兴趣的同学啊，你可以直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直接查看。学习源代码应该从哪入手呢？最佳的方式啊，是先看它的官方文档。通过看文档啊，你可以快速的掌握这个项目它的整体结构，它有哪些功能特性，它涉及到的关键技术、实现原理、它的生态系统等等这些。那在掌握了这些之后呢，你对它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然后呢你再去看它的源代码，就不会再有那种盲人摸象找不着头绪的感觉了。首先啊，强调一点，就是你最好是去这些开源软件的官网上去看它官方的文档，尽量呢不要去网上搜一些翻译的中文文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开源软件，特别是一些社区非常活跃的软件，它的迭代速度是很快的。即使是自带官方中文翻译的项目，它的中文文档很多时候啊都是落后于英文版的。你能看到的这些中文版本啊，很多时候都已经过时了。那非官方的翻译啊，问题可能就不只是过时的问题了，可能呢还会出现一些错漏的地方。所以啊，最好还是直接来看官方的英文的文档。那有的同学说了，说咱这点英文水平啊，确实不够用，怎么办？那你直接阅读这个英文文档确实有困难，或者说看得非常慢。那我的建议是啊，你还是按照我接下来告诉你的方法去看一下它的英文官网。如果说啊，你阅读大段的英文的技术文章有困难，那网站的标题你总能看懂吧？那你找到了你需要阅读的文章之后呢，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有没有对应的中文版本。如果有的话，可以先看一遍中文版，然后呢再对着英文版过一遍，弥补一下中文版可能出现的过时啊、翻译不准确这些问题。整个开源社区啊，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社区文化。每一个开源软件，它的代码是怎么管理的，社区成员之间如何沟通、如何协作，这些问题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套路了。那大多数开源软件啊，它的官网和技术文档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结构。接下来啊，我们以 Kafka 官网为例子啊，来说一下怎么来看它这个文档。如果说啊，你对这个项目完全不了解，从来没用过这个软件，那你首先需要看的文档呢，是它的 Quick Start。那按照 Quick Start 中的指导，快速的把它的环境搭起来，把它运行起来，这样啊，你会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也便于你在后续深入学习的时候呢跑一些例子。然后啊，你需要去找到它的 introduction， 一般啊里面会有项目的基本介绍。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找到这个项目里边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者名词的介绍文档。在 Kafka 的文档中啊，这些内容就在 introduction 里边，比如说像 topic、 producer、 consumer、 partition 这些概念在 Kafka 中代表的含义啊，在这里边啊都有介绍。有些开源项目啊，它会有一个单独的 basic concepts 文档来讲这些基础概念，这个文档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开源社区的开发者啊，都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爱好，他们喜欢发明概念。很多的开源项目啊，它都会自己创造一些名词或者概念，那你了解这些基本概念啊，才有可能看懂它的项目的其他的文档。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使用场景、功能特性以及相关的生态系统的介绍。在 Kafka 中啊，功能相关的内容啊，在 Use Cases 和 Ecosystem 这两篇文章里面。那有些项目呢，也会有类似名为 Features 的文档来介绍功能和特性。这里面啊，项目的生态系统，也就是 Ecosystem， 一般啊，会介绍它这个项目适用的一些典型的使用场景。 那在某个场景下面适合与哪些其他的系统一起来配合使用等等这些。如果说啊，你的系统不是那种特别特殊或者冷门的系统，很大概率啊，你可以在 ecosystem 里边找到和你类似的场景，这样呢，你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你在读完上面这些文档之后啊，对这个项目的整体啊，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比如说，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的，它能解决哪些问题，它适合在哪些场景使用，它有哪些功能，以及怎么样来使用。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答案之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去深入地学习它的实现原理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立即去看它的源码了呢？这样做啊，或许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你知道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它都是怎么诞生的吗？一般来说啊，是这样啊，某个大学或者大厂的科学家在某一天，在他的脑袋里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科学家们啊，都会基于这个想法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然后呢，写了一篇论文，在某一个学术期刊或者会议上发表。这个论文发表之后啊，在业内获得了非常多的点赞。这个时候啊，就轮到了像 Google、Facebook 这样的大厂出手了。诶，这个论文很有价值，不如我们把它实现出来吧。那一个开源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所以你看啊，对于这样的开源项目，它背后的这篇论文其实就是整个项目的灵魂。你如果能够把这篇论文看完并且理解透了，那这个项目的实现原理呢，也就基本清楚了。对于 Kafka 来说啊，它的灵魂是下面这篇博文 The log what every software engineer should know about real-time dates unifying abstraction， 对应的中文翻译是日志，每个软件工程师都应该知道的有关实时数据的统一抽象。这个名字比较长啊，但是啊，这篇博文啊，它是被评为程序员史诗般的必读的文章。无论你是不是想了解 Kafka 的实现原理啊，我都强烈的推荐你好好读一下这篇文章。学习完项目的灵魂，就可以开始读源码了。需要注意的是啊，你在读源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上来就去找这个秘方法，然后呢，跟着泛泛的这样读下去。为什么呢？你可以想一下啊，一篇文章啊，它都是一个线性的结构，你从前往后读就行了。一本书呢，如果说我们看目录的话，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树状的结构，但是大多数的书的内容呢，还是按照这个线性的结构来组织的，你可以从前往后读，也可以通过目录跳着读。那程序的源码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它是一个网状的结构，这个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所以啊，这种结构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去阅读的。如果你是这样泛泛的去读代码，非常容易的迷失在这个代码织成的网里边。那怎么办啊？我给大家推荐阅读代码的方式啊，是这样的。你要带着问题去读源码，最好是带着问题的答案去读源码。你每次在读源代码之前呢，确定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 RocketMQ 它的消息是怎么样写到文件里边的，或者说 Kafka 的 coordinator 它是怎么来维护消费位置的。类似这种啊，非常细力度的问题，那力度呢，细到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一两个流程就可以回答的，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就想学习一下源代码，或者说提不出这些问题来怎么办呢？答案还是去看文档，看文档里边讲的那些实现原理，它在源代码中到底是怎么来落地的。确定问题之后啊，先不要着急就去看代码，而是先应该找一下它有没有对应的实现文档。一般来说啊，核心的功能它都会有专门的文档来讲它的实现原理。比如啊，在 Kafka 的文档中啊， Design 和 Implementation 这两个章节中介绍了 Kafka 很多功能的实现原理和细节。一些更细节的非核心的功能啊，它不一定有专门的文档来说明，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去找一下有没有对应的 Improvement Proposal。 这个 Improvement Proposal 它是什么呢？你可以认为啊，它是描述一个新功能的小文档。一般的开源项目啊，它需要增加一个新的功能或者特性的时候，它都会创建一个 improvement proposal。一般的标题呢，都是什么什么 IP 杠新功能的名称。其中这个 IP 啊，就是这个 improvement proposal 的缩写。那 IP 前面的这部分呢，一般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名称的首字母。比如说啊， Kafka 的 improvement proposal， 它的标题都是以 KIP 杠什么什么来开头的。每一个 proposal 啊，它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呢要说明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功能，那它会对系统产生哪些影响和改变，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设计和实现原理的一些简述。那在你读完讲解实现的文档再去看源码，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只是带着问题去读，而是带着答案去读源码。这样你在读源码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更容易理解源代码， 那你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一些实现细节上，这样阅读源码的效果呢会更好。使用这种以问题为阅读单元的方式来读源代码，你每次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阅读很少一部分源代码，那就能解决一个问题，得到一些收获。这种方式呢，其实它是通过一个一个的问题，在网状的这个源代码中啊，每次去读几个点组成的那一两条线。随着你阅读源代码了解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你对项目的理解也会越来越全面深入。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照例来做个小结。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开源的项目，学习它的代码，那最佳的切入点呢就是去看它的官方文档。这些文档里面啊，最重要的灵魂呢就是项目背后的那篇论文，它一般啊都是这个开源项目的理论基础。在阅读源码的时候呢，最佳的方式啊是带着问题去阅读，最好呢是带着问题的答案去读，这样呢难度低，周期短，收获快。不要想着一定要从总体上去全面的掌握一个项目的所有源代码，也没有必要。课后啊，我建议你找一个你熟悉的开源项目，可以是消息相关的，也可以是消息无关的，这个无所谓。那确定一个问题，用我们这节课中讲到的带着问题和答案去读源码的方法去读一点源代码。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主要的流程或者时序图画出来，把重点的算法原理用文字来写出来。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阅读源码的笔记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留言区提问。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